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I wanna testify, screaming the holy lie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他们是海岛控，希望每次度假都能够去有不同特色的海岛一游。其实呢，在中国境内就有一处世界级的绝美海岛等着你去开采。这座海岛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完美的可以和马尔代夫相媲美。这片海域离大陆太远了，只允许中国人踏入，而时至今日，也只有近30,000名游客曾经乘船踏上过这片领地。这里的海水清澈幽蓝，五光十色，变幻莫测，犹如仙境一般，能见度达到了40米，美到惊艳。而这里连绵数公里的造型奇特陡峭的珊瑚礁，更是诉说着千万年的世事沧桑。它早已经被列入了中国小学的教科书，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，也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。它一半是水，一半是鱼，少不了潜水和钓鱼的项目，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我国最美海岛。这里呢，还拥有世界上已被发现的最大深度的海洋蓝洞，它的深度达到了300.89米。这里被称之为地球给人类保留宇宙秘密的最后遗产。那么拥有这么多资源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？它就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，但是却一直未能到达的西沙群岛。有人说，不到南海，不知道海洋的博大，不到西沙，不知道大海的神奇，而去过的人更有深刻的体会。西沙归来不看海，从此马代是路人。好的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跟随小彤的脚步一起去往西沙群岛。If I told you, this was only gonna hurt you. 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它曾经被叫做千里长山、万里石塘、宝石岛等等，而在国际上呢，这里则被称之为帕拉塞尔群岛。西沙群岛对中国游客呢实行半开放旅游管理，这里共有22个岛屿、7个沙洲和10多个暗礁暗滩，但真正能够游览的却仅仅只有几个。虽然只开放了几个小岛，但各有各的风格和玩法，去一次也能领略不同的海岛风貌。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出发好了。首先我们要登上的便是永兴岛。永兴岛呢是西沙群岛当中最典型的热带风情岛屿了，也是西沙群岛上最大的岛屿。岛上的热带植物众多，近百年树林的枇杷树就有1000多棵。岛上呢随处可见民国时期留下的一些建筑物，还有茂密的植被在一起共生，形成了别样的海岛风光。岛上还有中国最南端的邮局、码头和机场，不妨在这个邮局寄出一张从中国最南端发出的明信片吧。永兴岛虽然不大，但机场、码头、商店、酒店、邮政局应有尽有，而且还修缮了一处最佳的观潮亭。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却别具小岛风情。吹着海风，依靠在围栏上，看着浪花拍打着礁石，这种场景一点都不比世界度假海岛逊色。而永兴岛上更值得一提的还有百年屹立着的灯塔，而如今还在使用当中。有些灯塔呢延伸到了海中，在蔚蓝的海水中屹立不倒，不仅成为永兴岛的标志性建筑，而且也一直引领着海上的人寻找归来的方向。永兴岛是西沙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，也是基础设施最为完善的小岛。每天呢，都有大量的渔民出海捕鱼，过着原始却富足的生活。夕阳西下，永兴港迎接着归来的渔船，一艘一艘靠岸。海风中有咸湿的海水味，还有渔民满足的笑声。而在这里，你能感受到的是与世无争的美好生活状态。白天与大海作伴，夜晚可以与星星相依。从清晨到黄昏，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从深邃幽蓝的海面上缓缓跳跃出来，金色的阳光洒满海面，而海水呢也由深蓝变成了碧绿。在夜晚岛上露营，望着满天的繁星，似乎触手可及。好的，我们进首歌曲，一会儿回来继续畅游西沙群岛。下一个小岛我们要去的是全富岛。 风微有眼睛的清清楚楚地说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唱游西沙群岛，下一站我们去往全富岛。全富岛是一座无人岛，面积极小，海拔只有1米左右，但是周围呢却有丰富的贝壳和珊瑚，让这里变得异常的美丽。这里的沙质是纯白色的，海水清澈湛蓝，即便不能在上面待上一晚，过去走上一遭也可以留下深刻的回忆。在全富岛上一直有一个热血而又庄严的仪式，那就是升旗仪式。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参与这神圣的一刻。当五星红旗在全富岛升起的时候，内心真的有些澎湃和自豪呢。全富岛的沙质是西沙群岛开放的岛屿当中沙质最为细腻的，而且呈现的是闪亮亮的白色，碧绿的海水涌上海滩，把沙子推到脚丫边，你可以感受到果冻一般近乎透明的那一刻，一步深一步浅，就这样在沙滩边漫步是极为舒服的。虽然我们不能在全富岛留宿，但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潜水，周边丰富的珊瑚资源，有专业的潜水教练可以带你穿梭在美妙的海底世界，清澈没有污染的海水，还有成群结队的小鱼，未被破坏的珊瑚群，无论是潜水还是浮潜都有不一样的体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的是鸭公岛。鸭公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.01平方公里的小岛，是西沙群岛渔民的常住地。岛上常居住着40多位渔民，他们常常是出海打鱼在此停留，还在这里搭起了简易的小房子，也成为了鸭公岛别致的风景。岛中间呢，还有随着潮涨潮落若隐若现的小湖，让小岛更多了一份乐趣。鸭公岛上的渔民们搭着简易的小屋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鸭公岛周围有很多的礁石和珊瑚，所以大型船只是不能停靠的，使得渔民可以乘坐自己的小船来回捕鱼。每一个简易的小房子上都压着很多大贝壳，据说可以抵挡台风，想想都很神奇。 整个鸭公岛几乎都是由珊瑚和贝壳组成的，所以上岸是必须要穿厚底鞋的，否则无法行走。这里的渔民房前屋后都晾晒着各种鱼干、海参、螺肉，但是岛上的珊瑚贝壳却不能带走，你只能在岛上尽情地享受这些寻宝的乐趣，然后把它们安然无恙地留在这里。当然了，浅滩边的珊瑚也是极美的，坐着小船透过玻璃一般的海水便能够看到它们。Would you let me lead you even when you're blind in the darkness in the middle? 鸭公岛虽然不大，但是奇妙的景色却不少。除了像岛上的渔民一样拿一根木棍去赶海、钓螃蟹、捞海胆、捕鱼，那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岛中小湖，湖水碧绿清澈，但会随着海水的涨潮落潮而消失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情景，想想也是十分神奇的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西沙群岛当中一半是珊瑚一半是礁石，既能游泳又能观鸟的银鱼岛。银鱼岛如同海上花园一般，一片蓝绿分割的海水，这座小岛就像被整个世界遗忘了一般，如同一扇失落的窗，在四面都是海的角落悄无声息地打开了。而如今呢，它已经在慢慢地被开发，建起了吊吊楼式的房子，也开启了物美价廉的海鲜餐馆，你可以和当地人一起来海钓，也可以尝尝他们自己的手艺。岩屿岛的海滩海拔很低，浅滩也不过一米来深，走在白色的浅滩上可以拾贝壳，可以捉鱼，要不要太幸福呢？而且呢，这里是众多岛屿中唯一一个可以下海游泳的小岛，你完全可以在近海任意追逐奇妙的海底世界，蓝绿相间的海水，清澈见底的珊瑚，一点都不逊色于东南亚浮浅海岛。岩屿岛上以礁石和珊瑚为主，没有草木，但是海鸟却栖息在这里，每到迁徙的时节，总能看到成群的海鸟飞到岛上来，蔚蓝的海水，银色的沙滩，耳边是海鸟清脆的叫声，便是归来原始一般。岩屿岛上有19个长期在这里生活着的渔民，是我国在西沙最早生活的人，他们祖祖辈辈守护着这片疆土，以海为生。 才读懂幸福，经过一阵雷雨。 你说过每一句，会好好记住，在陌生的未来，我会更勇敢。他在心思我有路，忘记走习惯的路，害怕了吗？想念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畅游三沙，来到西沙群岛。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七连屿，这里毫不逊色马尔代夫。七连屿并不是一个岛，而是指西沙永兴岛的西南方向七座相邻的不远的小岛。事实上其实是有十个，另外三个相对比较小。这七座岛呢，可以说是紧密相连，相互离得很近，仿佛是一个珠串一般弧形的撒在了大海里。这里拥有西沙群岛丰富的珊瑚礁群，肉眼可见的海水透明度达到30米，是极佳的潜水场地。都说不来七连屿就不能领略到西沙群岛的美，因为七连屿的珊瑚礁和鱼类最为繁多，海水清澈，能见度也高，这里也是绝佳的潜水圣地。大片大片的珊瑚和海葵随处可见，而海鸟蛋呢，在珊瑚沙中也是可以捡得到的。七连屿的水产资源是相当丰富的，有100多种不同的鱼类，这里有300多户渔民过着与世无争的海耕生活。他们在海上搭起了新型的捕鱼网，祖祖辈辈练就了一身潜水的好本领，身手矫健，捕到的鱼和虾还有贝壳都是极为新鲜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去往甘泉岛。甘泉岛是一个能见度高达40米的海底世界，这里呢也可以算得上是最适宜潜水观光的海底公园了。甘泉岛很小，但礁盘非常非常完整，大型的珊瑚礁离海岸线也很近，海水清澈透明。这里呢有5颜6色的珊瑚群，还有摇曳着的小海葵，以及各种大小颜色不同的鱼群都可以清晰地看得到。